比如说这一个团啊是7点送客，可能8点就有下一个团了，团套团。这一天当中他接待了两个，送走一个接来一个，没有一点点的休息的时间。我记得第一次在听到导游过劳死的消息还是在2015年的时候，那个导游特别年轻，才27岁，是丽江的一个导游，叫做刘成吉。在带团的时候他说了一句太累了，说完之后就倒地而去。其实啊，很多做导游的朋友都跟我表示过，说导游挺累的，挺心酸的，工资也挺低的，每天都是早起晚睡，旅行社给的压力也很大。本来以为啊，可能出现一次两次这种导游过劳死的大新闻，能够让社会上对于导游能够多点理解和尊重，但是也经常会有一些导游动手打游客或者骂游客的这样的新闻曝光，使得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大家庭对于导游这个职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恨意。以前的时候我总认为导游是一个游遍名山大川谈笑间轻轻松松赚钱的职业，非常的羡慕。后来出现了强制购物，让这些导游和游客的关系变得很紧张，而再后来频繁爆出的一些恶性旅游事件，也让社会对于导游这个职业从羡慕转向了厌恶。不知道身为导游的他们可能真的承受了太多来自旅行社、游客、执法部门以及工作本身或者意外风险等等方面的巨大压力。过劳、过度劳累不仅仅是 IT 行业的通病，在导游圈他们也深受其害，但是好像我们并没有关怀，也不能理解。现在很多旅行社啊，都要求导游只要不生病都必须按时的出团，否则就要扣押金。这样的要求呢，使得很多导游基本上每一天都过着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的生活，休息时间的确不够，而且呢导游的工资不高。面对来自旅行社以及社会上的误解，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压力难以排解，可能很多脾气很好的他们慢慢的就变成了一点就爆的炮竹。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曾经风光无限的导游职业走向了如此尴尬的境地呢？我们的旅游主管部门到底应该拿出什么样的措施来保障导游的合法权益呢？未来导游职业的发展方向又该如何呢？我们今天来讨论讨论。钱少、人累、受气、挨骂是导游们比较集中的反应。其实说起来不仅仅是导游，服务行业都有这样的抱怨。我有一个导游朋友，他跟我说，他说没入行之前觉得做导游挺好，可以免费到世界各地去旅行，但是真正入了行干了几年，发现做导游其实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风光。现在啊，很多的导游没有基本工资，只有大概一半的导游有带团补贴，而绝大部分的导游收入呢，要倚仗各位客人的消费。我飞上了7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我身边的导游朋友可能有一部分他们是属于有补贴的那种，基本上每天带团可以领到200到300不等的补贴，这要看带团的远近以及带团程度、讲解时间的长短等等。这样的补贴呢，一般旺季赚的就会多一些，淡季收入就会少一些。据了解啊，我们现在国内的导游分为签约导游和社会导游两种。签约导游呢是归旅行社管理，有底薪、有保险，劳动权益相对比较有保障。社会导游呢，也可以叫做是兼职人员，没有固定的收入，也没有社会保险，工作稳定性差。根据国家旅游局提供的数据，截止到目前，全国取得导游资格证的人数是95万人，其中社会导游人员数量占到全国导游人员数量的70%左右。很显然，现在兼职导游也就是社会导游已经成为各地旅游接待的主体力量。我们也发现，其实现在社会上出现的这些强迫购物啊、擅自增加资费项目啊等等的不良行为，大多都是社会导游所为。当然这类社会导游也是有自己的苦衷的，你想想，没有一个导游愿意强迫大家来购物，这也是无奈的。有一位天津的好朋友，他从事导游行业已经3年了，他说 其实大多数的导游和旅行社啊，都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不能享受社会保障，属于自由职业，有团就带，没团就休息。即使资历老一点，到了淡季也是入不敷出。因此，为了赚钱生存，强制游客消费就成了许多导游的一种被迫选择。除了为了生计奔波，这些导游夹在旅行社和游客之间，的确是一个容易引发矛盾的群体。那么究竟引发矛盾的原因还有哪些呢？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来讨论。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相互拥抱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刚好遇见你，留下足迹才美丽，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不想分离，因为刚好遇见你，留下纪念的期许，如果再相遇，我想我会记得。 澜湾海景房团购开始了，海南椰香湾区核心地标，270度全海景房，南北通风，方正实用，四星酒店标准装修配套，实现资产增值，一地置业百处有家。现在报名私家车 FM999团购活动，即享特价购房优惠，每套优惠超过8万元，每套总价40万元起，45平米到75平米户型，10层到19层只剩80套，高楼层优质景观及小户型先到先得，抢订热线173-1084-8008，耐心拨打173-1084-8008。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导游这个职业。说到导游职业啊，很多人都会说，哎呀，导游现在的素质太差了。当然有很多导游说导游素质备受社会诟病，让他们觉得很委屈。其实呢，如果导游和游客的素质都提高了，相信之间的矛盾啊会大大的减少。但是现在游客和导游之间的矛盾大，很多时候站在游客的角度你会理解，哎，游客这样的做法是对的，但是你站在导游的角度，你也会觉得导游其实也有很多的无奈和心酸。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双方一定要互相的理解。有一些导游啊，可能会在接待大家的时候跟大家来开个出团声明会，这样呢就是为了避免矛盾，规避风险。先来声明一下啊，这不是购物团，要不要进行购物消费呢？而且呢，我们还要签署一个书面协议，如果涉及到旅游线路临时更改，我们大家要签字，等到大家签署同意之后，我们再来调整旅游线路。一旦发生游客书，比如说线路更改或者是购物消费等等的协议书，就是保护导游权益的一个凭证。因为啊，我们知情人士也说了，说大多数的导游啊都是社会导游，跟旅行社没有劳务关系，出了事儿旅行社是不会出的，如果没有证据，导游只能自己吃哑巴亏了。对于数量这么多的社会导游来说，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一边说着无底薪无保障，但是又不愿意和旅行社来签约呢？曾经做过导游的马圆圆告诉我说，签约导游啊，的确有基本工资和社会保险，但是工资确实太低了，每天呢还要朝九晚五的上下班，没有自由，与其那样的话还不如自己单干呢，只要肯吃苦也不比签约旅行社挣的少很多，更何况淡季的时候还能兼职做点别的。表面上来看，可能导游身上背负了各种各样的骂名和工资收入过低是有关的，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也是由于目前的旅游行业真的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微利时代。因为我做旅游节目，所以经常有好多朋友来跟我咨询旅游线路的报名。我会跟大家说，其实旅游线路的利润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高，包括现在 O2A 在线旅游对于传统旅行社的这个冲击啊，旅游行业的这个竞争环境和格局已经发生了非常巨大的改变。一些旅行社为了降低成本，就不断的挤压导游的基本工资待遇和旅游线路上的一些服务项目来拉低产品价格。国家旅游局监督管理司司长彭志凯曾经说过，不合理低价的问题是我们国家旅游市场秩序的百病之源。据了解，组团社啊，低价揽客，地接社买团抢客，导游胁迫消费赚返点来填坑，就成为了这样一个旅行行业的一种畸形食物链。北京的旅行社负责人杜光也说，说现在一些团费明显低于成本几百块，甚至低于成本几千块， 但是有组团社组织游客，地接社买团，这样的恶性循环对于导游来说是负债接团。如果想要填这个坑，只能想办法来赚钱，那么让游客消费购物无疑是最直接获得收入的方式。其实啊，我经常出去玩，看到过各种各样的促销方式。导游的说服方式呢，有威胁的，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各种各样的。总而言之，导游变成导购的原因确实是由于收入低没保障，但是源头还在于旅行社。如果旅行社不推出低于成本的特价团来扰乱市场秩序，那么谁还会冒着违法的风险来强迫大家购物呢？ 我闻到初春的味道，那如同儿时梦境新鲜的芬芳。也尝到思念的苦涩，这回望远方秋雨般无意的萧索。哦，心爱的人啊，多年以后是否还记得我的惦念，我的忧愁和挣扎。你知不知道，没有你我那颗叮叮当当的心啊，总是这样这样无助安放。还是那躺在公路尽头的月亮，云台里放着披头士，可那在我身旁熟睡的你在哪里？哦，思念的人，这纷乱的生活，有太多人在我心底匆匆掠过，可当我想念的时候，却只有你让我静静地流下眼泪。哦，心爱的人啊，时光飞逝，我们终究要渐渐老去，渐渐恐惧和放弃。可你知不知道，没有你我那颗叮叮当当的心，终将这样这样无助。终将这样这样无处安放。

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999，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The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选择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我是孟阳，每天中午11点到12点准时出现。我们来说说旅游这点事儿。今天呢，我们来说说导游这个行业。其实我身边有很多的导游朋友，有的呢现在依旧在导游这个岗位上坚守，当然还有的朋友已经转行做其他行业了。我有一朋友叫小静静，他呢成立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其实在他做导游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拍片子，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决定彻底脱离导游行业呢？在过去的10多年啊，他走过了世界上最美的山山水水，但是现在可能一些畸形的报酬模式让他变得很疲惫。他之前跟我说，他带过一次低价旅行团，有31个人在购物商店里面消费了298块钱，按照导游1%的佣金率，意味着他用6.5个小时的讲解赚了3块钱。他离开的时候，他对我说，他说说实话，对这个行业确实有些失望了。据统计显示啊，目前中国境外消费列到了世界第一，其实相当于每个中国人一年大概出行3次，那么给旅行行业带来的想象空间应该是无限的。从传统旅行社到各大 O2A 都在加大资本进行整合，作为业内最前端的服务群体，那么导游究竟在这种大众旅行的时代获得了多少的红利呢？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曾经提过，改革原本封闭的导游管理体制，开放导游自由职业。一些在线旅游企业已经开始导游自由职业的试点，这一将撬动既有导游薪酬制度，也是对导游在旅游行业当中角色的一种颠覆。他们将摆脱给旅行社当打工者的这个角色，同时也直接参与到行业多元化的竞争当中，收入靠自己说了算。1978年的时候，中国有了入境旅游。1990年，中国公众旅游走向爆发。再到今天，中国成为最大的出境游国。作为行业内最前端的导游群体，他们挣多少钱，对外界来说一直很神秘。与旅行社分成，拿小费。客人购物提成，境内境外不同团的利润差。旅游行业从国家管制到逐步走向开放的过程当中，这个职业的收入也的确经历了波折起伏。说起来啊，导游啊曾经是接待外宾的翻译，是人人仰视的金饭碗。 现任四川省导游协会副会长的陈建，在1980年的时候就开始做导游了。他呢赶上了导游事业随着改革开放的起步，那个时候国家组建了中国国际旅行社、中国旅行社、中国青年旅行社三家垄断市场，主要面对外国游客，目的呢是为国家来创汇。当时的导游啊，一般都是从培养翻译官的外语学院毕业的，分配成为导游，带着外国人游览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86年，成都人陈建就凭借着英语第一名成绩，成为了一名入境导游。整条巷子里啊，那个时候谁见到陈建的爸妈都会说：“你儿子真棒啊，都当翻译了。”改革开放之初，当时的物质供应非常的不丰盛，当入境导游不仅可以带回来一些新鲜的面包和奶油，还能随团住宾馆、坐飞机，和外宾接触也让他们的言谈举止、思想上面受到西方的影响。陈建说，这在当时啊可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儿。陈建第一次带团住锦江饭店的时候，他彻夜失眠，因为那个时候的宾馆大多都是政府所有，仅限接待外国友人和因公出差的人员。除了这些特权之外，陈建拿固定薪水，外加每带一个团有补贴，月收入多的时候超过了200块，算是当时的高工资了。到了1985年，中国政府开始重视旅游行业，在1986年到1990年期间投资了24.5亿元，用来加强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入境的旅游人数也逐渐增多。当时陈建在北京带团，经常一大巴车就看到满座40多个金发碧眼的面孔。随着国家批准的公众出境目的地逐渐增加，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陈建开始带一些机关里面有身份的人出境游，他们去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或者是国外的东南亚买珠宝、首饰、时髦的礼品带回来给亲朋好友，非常的光彩。再后来呢，出境旅游的游客逐渐扩展为了富裕人群，再到今天的中产阶级。陈建说啊，当时没有休息的时间，接完入境带出境可以说是红红火火，外语导游供不应求。不过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团队游客上车睡觉、下课尿尿的跑马观光模式，也让陈建觉得中国整个的这个旅游发展和国外的成熟市场相距甚远。1997年，中国政府放开旅行社主体性质之后，民营旅行社开始壮大，国内的旅行社数量迅速增长，竞争也加剧了导游和旅行社的关系，收入发生了变化。大概从1995年、1996年开始，导游的薪资水平开始下滑。做无业游民，导游的压力很大呀。去年午夜的时候，云南导游辱骂游客的视频在网上曝光，并且引起喧哗。公共指责云南零付团费现象严重，导游强迫游客购物。随后事件当中的导游被吊销执照。事实上呢，当时的这些游客参加的是价值1块钱的购物团，默认在行程当中有购物消费。这个事件啊，是整个行业发展过程当中长期恶性竞争和酝酿发酵的后果。导游在这种零付团费的模式下担当了所有的骂名，曾经的金饭碗国企员工，再到现在的无业游民、自由职业者，今后的日子导游究竟何去何从呢？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害怕得到每一次哭。

如果让低利润的旅行社养活所有的导游和领队的话，对于旅行社来说的确是天方夜谭。另外啊，旅游行业季节性还是挺明显的，夏季的时候出游旺季，短途比较多，淡季的时候呢，导游可能就变得供大于求了。所以如果养一个专职导游，的确就变成了一笔消化不掉的负担。就拿中青旅的某个分公司为例，他签约的兼职导游占到了30%的比例，这在行业当中是属于占比比较低的，有的可能占比70%。资料显示，目前全国注册导游证的人数是80万，哎，这其中可能我还是80万分之一呢。其中旅行社长期聘用的导游不到20万。在此种情形之下呀，为了保证旅行社和导游的生计，导游自己是承担了很大的压力的。北京我一个朋友叫孔林，他说孟阳有没有看过一本书叫我如何不宰你呢？10年前的时候他就是一名导游，他说当年啊，导游没有正式工作，平时就等着旅行社打电话找你带团，先来垫付团费，收入全靠购物，带一个团大概一天能挣50块钱。10年前50块钱可以了。他还告诉我，他说如果你想带消费能力高给小费比较多的美国团的话，导游还要倒贴给旅行社每个人100块钱的人头费，不仅不挣钱还要倒贴给人家钱。那么想一想，这带一个团压力得多大呀。去年的时候我去云南，我遇到一位同行，他说今年的时候他遇到一波游客，他们一个月啊来了3次云南，走了同样的路线，2次都是他带团，600块钱住4晚的购物团，游客们呢每次都是零消费，这也让我那位朋友和这批游客都感到很尴尬。的确好像大家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为了图便宜而来的。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啊都退休了，在家闲着没事儿干嘛呀，组织街坊邻居，七大姑八大姨咱出去玩去吧。没错，自己出去玩呢我也不认识，那我就报个团吧，报团有600的有2000的，那我自然而然会选择600的。而且很多旅行社的顾问啊也会避重就轻，我不告诉你这是购物团，或者我告诉你，哎呀这个购物团啊你不用买，但是真正买不买呢只有到了当地才知道。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喜欢自由行，那么自由行的话呢，自己需要订各种各样的酒店，自己需要谋划线路，自己找车，还是挺麻烦一件事儿。如果去到一个地方有导游来为你带路的话就方便很多了。国内现在也出现了很多自由职业的导游，比如说在一些旅游网站上，比如说猫头鹰头像的某一些网站啊，就可以来为大家提供这种自由职业的导游。不过呢，面对这种导游的自由职业啊，确实可以减轻旅行社的成本压力，也能改善导游的这种服务态度。但是如果导游自己就可以经营线路接收游客，这种模式的话是否也缺少第三方对于服务质量甚至是服务产品的监管呢？毕竟现在旅行社还强制上个责任险之类的。网上机票、酒店、自由行产品越来越丰富了，很多的朋友呢也厌倦了这种上车睡觉、下车打卡的方式，开始选择自由行。对于这种高品质的团队游客，专属的私人导游的确有很大量的需求，导游自由职业或许也符合这种发展趋势。总而言之啊，对于导游这个职业，我们有太多太多的好奇，也有太多太多的误会。每次远游的时候，我们总希望自己的导游是那么那么的可爱、美丽、大方，讲解的是那么那么的周到。但是想象一下，这些导游在为我们服务的时候，我们也不要那么的挑剔。如果有那么几秒，我们也像心疼自己家人一样，心疼一下他们，理解一下他们，别让我们成为终结他们带团生涯当中的那一批人。我们的导游包括我自己要多多的学习，增加自己的旅游素养，为我们的游客提供更多更好的帮助。有些人一别就是一生，旺季马上就要来临了，也希望我们各位导游朋友注意身体，注意安全。好了，您现在就选择收听到的是天游天下，有内涵、接地气儿、有人情味儿的旅游节目。我是孟阳，明天再见喽，拜拜。